春姑娘来了，春姑娘来了，春姑娘的头上戴着有红的、黄的和白的小花编成的花冠，身上穿着嫩绿色的衣裙。春姑娘多漂亮啊！春姑娘张开薄纱似的翅膀，飞到田野里，飞到花园里。忽然她看见树枝上挂着一个小包包，在微风里轻轻地摇晃。春姑娘知道这个小包里睡着毛虫，从去年秋天就睡在自己织的小包包里，度过了长长的寒冷的冬天，一直睡到现在还没有醒呢。春姑娘想，毛虫快醒来了，我要把大地变个样儿，让毛虫醒来时觉得很惊奇。春姑娘对小草说，我要把大地变得更美丽，让毛虫醒来时觉得很惊奇。小草，小草，你帮帮忙吧。小草听了，立刻从湿润的土里伸出了头，田野变得一片嫩绿，好像铺着绿色的地毯一样。可是毛虫还在睡着，它一点儿也不知道。春姑娘对小河说，我要把大地变得更美丽，让毛虫醒来时觉得很惊奇。小河，小河，你帮帮忙吧。小河笑了，河里的冰融化了，河水哗哗地唱着歌，快乐地奔跳着。可是毛虫还在睡着，他一点儿也不知道。春姑娘对树木花说，我要把大地变得更美丽，让毛虫醒来时觉得很惊奇。树啊，花啊，你们帮帮忙吧。树木和花儿立刻吐出了新芽和花苞，开出了五颜六色的花朵，大地变得非常的美丽。春姑娘轻轻地摇了摇树枝，小声地说，草绿了，花儿开了，小河唱歌了，毛虫，毛虫，你该醒了。可是小包包空了，上面有一个洞，小包包里的毛虫没有了，毛虫到哪儿去了呢？这个时候，有一只蝴蝶在花丛中飞舞着，这是一只非常美丽的蝴蝶，翅膀上有红的，有黄的、白的各种颜色，好像镶着各种颜色的珠子一样，在阳光里闪闪发光。它一会儿飞到东，一会儿飞到西，看着眼前的世界，觉得非常惊奇。小河、小花、小草和树木看着这美丽的蝴蝶，都惊奇地说，咦，她是谁呀？你们快来看呐，这是多么美丽的一个小姑娘啊。春姑娘说，你们不认得她了吗？她就是小毛虫变的呀。